广袤的宇宙当中，到现在为止，人类所能探究到的、寻找到的生命的痕迹，还只有我们。当然，事实上远不止我们。但是就是因为大千世界太奇特了，太神秘了，所以说呢，人们往往在谈到未来，谈到科学可能会带给我们这个世界和未来的人类什么的时候，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惶惑。没有关系，我们来面对它。那就是今天我们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要跟各位互动交流的这个事情。我是午夜侦探社的警长立新，那么那边坐的呢是我的两位小警员，他们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毅和莫乔飞。感谢他们每个星期天的中午都不能休息到我们电台来参加直播。当然同时也要感谢收音机前、电脑前、手机前的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你们的参与、你们的支持也促成了我们坚持下去的决心。这个午夜侦探社呢，是一个介绍侦探推理、悬疑文学的这么一个栏目，这么一个小的谈话的这么一个时段和空间。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居然不是我们之前大家熟悉的甭管是柯南道尔，还是这个阿加莎，还是艾勒里奎因，这些作家他们都很杰出，都很优秀，包括我们上个星期介绍的松本清张。但是他这些人推给我们的这些内容、小说、人物和情节，到今天为止是大家能够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当中的人物、他们的对话、他们的生活，时时刻刻就复制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小说中的人物，尽管有的人物可能我们说没有见过，但是我们能理解世界上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和事。但是今天讲的这个故事不然。今天这个故事呢，说实话我们三位都是文科生吧，文科生讲这个科幻故事真的有点傻傻分不清。不过呢，也正是由于这是一部独特的有悬疑风格的科幻故事、科幻文学小说，所以说呢，文科生去讲，我相信从中能够体会出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味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样一部悬疑电影《湮灭》，也可以称之为科幻电影，你怎么称呼它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它所带给我们的这种幻想。也许有的朋友会说，这些幻想生活当中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好的，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记住，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人类真的要面对类似这样的场面、这样的情节、这样的事。今天这个任务呢，说实话有一点点比较困难，对，因为讲故事的任务就很重，这是一部情节曲折而且需要不断给大家做科普的这样一部这个美国的科幻电影。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当然你可以通过一直播，通过我们的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你正在收听的。同时呢，我们更希望的是你来关注我们的午夜侦探社的微信公众号追案组，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追案组，我们一起来追案。好了，那么下面呢，咱们就切入正题。不过呢，在这个介绍这部影片之前呢，我还是希望呢跟大家分享一段由刘毅下载的这个电影《湮灭》的宣传片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带给我们的那种悬疑紧张的气氛。 How long did you think you were inside? Can you do something? A pathology? Something in the water. Somebody's come to the fence. Thank you. 在收听到的呢，就是电影《湮灭》的主题音乐。这个主题音乐呢，带了一点无奈、忧伤，这也是整个这个影片带给我们的一种基调，很有意思，跟以往的我们看过的那些科幻影片或者科幻题材的吧，包括变形金刚在内，对，它都有科幻元素。这个《湮灭》这部影片呢，真的是与众不同，所以说呢，今天特别希望推荐给大家。那一上来呢，我先把这个电影的背景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影片呢是美国的这个电影艺术家这个拍摄的一部科幻惊悚片，导演叫加兰，主演呢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娜塔莉波特曼。这个影片呢是今年的二月份在美国上映，大概不到两个月之后呢就在中国也上演了。这部影片呢根据这个美国的科幻小说家范德米尔的小说《遗落的南境》湮灭改编。这个《遗落的南境》呢是三部，湮灭是其中的第一部。这个故事情节呢，说实话啊，如果你是小说迷、科幻迷，你看过这个范德米尔的原著的话呢，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原著和影片呢还是有很多的不同。影片为了更多的适合观众的去接受和欣赏，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动。那么这个主人公就是娜塔莉波特曼，她所扮演的呢是一个美国的生物学家，已婚，在这个当年呢，她曾经有过7年在这个军队服役的经历。她跟她的丈夫，这个叫凯文什么？啊，她跟她的丈夫呢，两个人实际上是在军队认识的，后来结婚，感情非常好。这个娜塔莉波特曼扮演的这个女主人公呢叫丽娜，那么丽娜呢在这个大学里面教生物，她的丈夫呢这个因为是军人，所以说呢还是现役，还在不断的执行部队交派的任务。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是在1年前，故事发生1年前，但是走的时候，夫妻开始分开的时候呢，娜塔莉波特曼就这个丽娜就发现她的丈夫呢这一次呢口风特别的紧，就问他你要去哪儿，大概什么方向，你不用说得很具体，但你总之要让家人放心。但是她的丈夫呢都三缄其口，不提这个事儿，然后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丽娜不断的通过军队啊各个方面去打探打听丈夫的消息，但是呢谁都不能给她一个确切的答案。所以说这一年之间呢，她就认为她的丈夫失踪了，甚至于呢可能是阵亡或者牺牲了。结果呢在1年后，当这个丽娜渐渐的失去了信心、耐心，再去等待她的丈夫，她有一个举动，就是想把家里的墙再粉刷一下。那粉刷墙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她可能要跟过去这一段经历要告别了。她应该是即使没有恢复单身，可能也是个寡妇了。所以正在这个时候，正在她流着眼泪在刷墙，在回忆她和丈夫当年的幸福生活的时候，她的丈夫回来了。但回来的时候呢，用我们这个北京人的话说，或者是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大俗话来说呢，她的丈夫给人感觉就怪怪的，直嘛瞪眼的，而且问她什么呢她也不说，说你到底去哪儿了不说，你都经历过什么也不说。这个时候呢，她丈夫就拿起了这个丽娜给她倒的一杯水，喝完水之后，丽娜发现水杯里面有鲜血，就意识到她的丈夫身体上出了状况。因为本来丽娜就很怀疑她丈夫失踪这一年遇到了什么，会不会碰到了什么风险，会不会受伤，甚至于被感染。因为也许她丈夫作为军人，可能执行的是一些秘密的很危险的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难保她丈夫不会受到生命威胁。一看到血，丽娜很害怕，也证实了这一点，就认为她丈夫应该是碰到了极大的危险，然后就叫救护车要把她丈夫送到医院。结果谁成想在他们赶往医院途中却碰到了这个特种兵，美国的特种兵开着车把这个救护车拦下，并且呢把这个夫妇二人都送到了一个到今天为止还是鲜为人知的地方，那就是南境局。至于说夫妇二人到了南境局之后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故事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且听下文分解。 啊，不是，且听小爷刘毅继续说。 好的，那我就来说这个丽娜到南京局之后的一些遭遇。 好的，稍等一下啊。下面请留意。 嗯，好，那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下丽娜到了南靖局之后的遭遇。丽娜呢，她其实刚才立新老师没有提到，就是这个她的丈夫被特种兵强行从救护车上拉下来的时候呢，丽娜的情绪一度非常的激动，她就觉得你们要带我的丈夫去做什么，所以呢，她就被这个特种兵呢打了一针这个镇定剂，所以她就陷入了一度的昏迷。那么他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面，然后在陌生的房间里有一个女人，叫她自称叫文垂斯，是一个心理学家，我们就叫她心理学家好了，她这个名字实在是太绕口了，她这个心理学家。那么丽娜起来之后，她的第一件事她就想知道她的丈夫怎么样了。这个心理学家跟她说，她的丈夫现在生命垂危，多项器官在衰竭，就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正在这个相当于一个重症的一个病房里面接受治疗和监护。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又来了，这个丽娜就问，我现在在哪里，你们都是做什么的。那么这个心理学家就跟她讲，你现在在一个叫南靖局的地方，那么南靖局在一个叫做边界的旁边，在这个几年之前呢，这个政府发现从外星，就是从宇宙，叫像一颗陨石一样掉到了这个他们这个南靖局旁边的有一个灯塔，掉到了这个灯塔上。那么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就以灯塔为中心，然后产生了一圈边界。那么这个边界内的区域呢，就会有一些比较奇异的现象。政府呢觉得这个非常危险，于是他们就把这片区域封锁了起来。但是令人担忧的就是这个边界它每年都在不断的扩张，它在一点一点的往外扩，于是南靖局也跟着他们在一点一点往后退。对于这件事情呢，对外是保密的，就只能跟大家说这一片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化工厂泄露啦，有污染，所以是禁止人进入的。但是对于这片区域里面究竟有什么，这个灯塔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南靖局也不知道。于是他们就这个派这种像她丈夫这样的军人先遣队进去勘察里面的状况。她丈夫就是上一次的这个勘探队进去的，然后但是勘探队里面只有她一个人出来，而且她丈夫不仅是上一期勘探队唯一一个回来的人，更是所有派出去的勘探队里面唯一一个回来的人，也就是说其他人都是就是有去无回的。 嗯， 对。那么在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丽娜陷入了沉思，因为她虽然这个心理学家跟她说了这些事，但她还是不知道她丈夫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那天晚上呢，她就碰见了四个其他在南靖局工作的女人，一个是人类学家，一个是物理学家，还有一个是这个以前是急救员，对，然后就碰见了他们三个，然后他们三个就说这个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就会作为新一期的勘察队进到 X 区域，他们管这个就是边界里面的区域叫 X 区域，进到 X 区域进行这个勘察，进行探索。然后呢，这个生物学家听了之后呢，就决定想要解开丈夫的谜团，所以他就跟这个心理学家就说，我也要去，我也要跟着你们一起去。于是由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物理学家和这个急救员五个人组成的一个小队，就正式的作为新的一批这个勘探队就进入了这个边界。但是进入边界之后呢，一切并不是他们想的那么顺利。在影片中呢，其实在放完他们进入边界的画面之后，就开始播放这个丽娜对于她丈夫的一段回忆。那么在这段回忆放完之后，丽娜是从梦中惊醒的，她躺在一个帐篷里面， 然后他从帐篷里出来之后呢，发现他的队员们正在清点他们的食物和这个物资。从这个物资消耗的程度来看呢，他们已经在边界里面待了至少有四五天了。但是对于这四五天之内发生了什么，他们一点记忆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们的记忆在那个时候还保留在进入边界的时刻。而且同时他们还发现他们所有的电子设备、信号设备都是没有用的，没有办法往外发射信号。但是既然寄来都进来了，他们决定继续探索，并且依照太阳的方向进行这个，就是往这个灯塔的方向走。那么在往灯塔的方向走的过程中呢，他们来到了一片叫这个水，就是这个水塘。水塘旁边呢有很多很多的植物。那么生物学家就，因为他是生物学家嘛，他肯定是要负责采样啊，观察生物生态状况的一些任务，所以他就去观察了这些花。那么他发现这些花呢，就是同一株花上面长着，同一株的植物上面长着不同的花，比如说可能它一个枝上面这边长了牡丹，那边长了玫瑰，这边长了百合，就是这种感觉。那么他就发现这个区域内的生物呢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异。正在他们勘探的时候，这个急救员我记得是急救员，他突然被一个什么东西拽到了水塘里面。大家都、 是物理学家， 是物理学家是吧？ 对， 物理学家 戴眼镜的那个非洲裔的那个妇女。 对，然后他就这个被一个什么东西拽到了水塘里面，大家惊慌失措的把他救了起来之后，这个水塘里的这个怪物才现出了他的真身，是一只白色的特别巨大的鳄鱼。那么在众人这个特别紧张然后特别慌张的时刻，心理学家因为他服过生物学家因为他服过这个七年的役嘛，所以这个生物学家就开枪把这个鳄鱼给打死了。打死之后呢，大家松了一口气，就开始对这个鳄鱼进行观察。那么丽娜就发现这个鳄鱼的嘴里面长出了像鲨鱼一样的牙齿。那么这个鳄鱼其实它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异的，而且就是这种变异是很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这片区域里面并没有什么鲨鱼啊之类的东西。对，所以这种变异是他无法理解，他也无法用他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那么随着他们往灯塔去的这一路上，离灯塔越来越近，那么他们见到的变异也开始变得逐渐多了起来。 他们在靠近灯塔，为什么要靠近灯塔呢？刚才那个小叶已经大概解释了一下，实际上在这个小说《遗落的南境湮灭》里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当时他把这个事儿呢，就是形容概括为灯塔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遭到了外星物质的这个感染，也不能叫入侵，也不能说这个来到灯塔的是外星生命，也不是，是什么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这个，正是由于这个，这一部科幻小说它的不同凡响之处，就是它没有在小说文学作品里面给我们塑造一个，比如说外星人啊、外星生命啊，或者是有思维方式的，没有，它只是说有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存理念，一种生存哲学，跟我们今天的人类是不同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变异，就是这个鲨鱼的牙齿怎么会长到这个鳄鱼的嘴里面？对，鳄鱼它是难道是主动的去这个去要得到这么一个局面，得到这么一个结果，还是由于什么其他的原因？还是说这个鳄鱼和鲨鱼之间它生物物种之间会有什么杂交之类的？不知道。但是呢，随着这些队员们的深入，就发现这样类似的变异越来越多。如果说鲨鱼和鳄鱼的杂交也许从理论上还是可能的话，但是有些简直就匪夷所思，不可思议。队员们来到了一处废弃的这个营房，或者是这种类似像办公区域这样的一个地点。来到这儿以后呢，就发现这个生物的变异的现象是越来越多，就是而且有的变异呢非常的绚丽多彩。所谓变异呢，就是比如说是这么一处这个苔藓啊，或者是一处这个什么什么这种小的这种植物啊，但是它却会就是用非常艳丽的色彩来体现出来，就让人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人类的这个认识的范围之内是没有的，这就是所谓的变异。那么当他们来到了这个营房区以后呢，这种变异不但越来越多，而且对于生物学家就是那个丽娜而言更加的恐惧。为什么呢？她发现了她丈夫的名字，在这个营房区里面她发现了他们前一队，就刚才刘毅说失踪那队士兵在这儿 这个首页这个放哨时候的这个排班表，而这个排班表里面就有 Kevin 的名字， Kevin 就是 Lina 的丈夫， 嗯， 也就意味着 Kevin 他们来过这儿。紧跟着他们又发现了一个硬盘，一个那个 磁卡， 一个就是摄像的一个磁卡，然后在里面写着说给后面来的人，然后他们就打开，打开以后就用自己的那个 DV 就放出来了， 对， 结果一放不放则已，一放大家大惊失色，居然是前一队人包括 Kevin 在内，他们在用自己的那个伞兵匕首给自己的战友在动手术，这简直不可思议，而且看上去非常恐怖。就是因为在中国上映的这个影片呢，它是进行了一些处理的， 对， 在这个原片当中呢可能情节比这个还要惊悚，这我们这就不再渲染了。简单的说吧，就是有一名士兵的体内出现了一种活的生物，这个情节在科幻小说里面并不稀奇， 嗯 嗯，但是稀奇的是下面，就是说 Kevin 他们要用匕首给这个士兵动手术，要把他体内的活物拿出来，然后这个姑娘们女士们看到这个就受不了了，说不看了不看了，说那肯定可见上一队人都已经疯掉了， 对， 不然他们怎么能够做出这么这个可怕的这个事情。然后随着他们对这个营房进一步的探究，更加让人悬疑惊悚的事情又出现了，就是在这个游泳池里面，他们看到了当时 Kevin 给他做手术的那名士兵，这个时候这名士兵已经死了，不仅如此，而且他也变异了，他的变异让人看了以后简直就不是恐惧了，就是这个人他体内居然长出了一株植物，就生生的就在他的体内长出了一个植物，于是这个人就像一朵花一样的就绽放在了泳池的这个墙壁上， 嗯， 这个场面让人看了以后特别的悬疑，这个让大家没法理解，所以这个女士们就更加的这个担心和害怕，说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营房还能不能休息，在这儿宿营会不会有危险，于是呢大家就在营房边上的一个灯塔上面，一个瞭望哨所，在那儿休息的，晚上呢这个他们要分班来这个守夜，那么守夜的时候呢，第一班是心理学家，然后第二班应该是丽娜睡不着觉，于是他就下去了， 对， 下去呢他就跟这个谁啊，跟这个心理学家，因为心理学家实际上是他们的头， 对 啊，跟他在聊天，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到了一种很怪异的声音，然后就觉得好像是一种非常庞大的可怕的一种肉食动物，他进到了他们的这个区域，因为他们这个区域是有铁丝网的防护网，结果说用牙齿，锋利的牙齿撕裂了防护网，这个动物进来了，大家非常的紧张，然后就开始把枪都拿出来，然后这个要做好这个迎战的准备。这儿再附带交代一句，在原著当中呢，这些探索这个未知现象的这些科学家，这些队员，他们是没有武器的，他们每个人只有一把手枪，只有那个救生员，在那个小说里面叫测绘员，他有一支自动步枪，但在这个影片当中是人人拿着一支M16 自动步枪， 对 对对对，然后他们在严阵以待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从黑暗里面窜出一只巨熊，然后就把人类学家叫谢帕德这位女士就叼走了，这个一路惨叫，然后这个丽娜他们端着枪冲出去要追她，但是呢也没有找到，那么这个恐怖之夜呢就这么心惊肉跳的就度过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感受这样一部科幻神作，它带给我们的可以说是不仅仅是一种思考，更多的呢是一种遐想，未来的人类将向何处去呢？也许科幻小说想说的就是这些。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闪晃这个迷局的这五位女科学家，他们的这个队伍有了一次减员，人类学家谢帕德被熊叼走了。好，那么下面呢，继续由这个小爷刘毅来给大家讲。 嗯，好的。那么这个五名成员的勘探队在这一个晚上第一次损失了他们的一个成员。这个事件呢给整个勘探队就是营造了一种非常不安的氛围。那么他们在内部第一次就出现了一次冲突。这个叫营救员，对，营救员他在这件事情之后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惊吓，那么他就建议说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我们现在已经损失一个人了，前面还不知道有什么怪物在等着我们，我们不如就地返回吧。那么心理学家他是不愿意的，他说我们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后退，我们还没有去探索到灯塔的秘密，如果我们现在就退缩的话，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那里面发生了什么。那么生物学家就也同意心理学家的观点，那么他跟这个营救员就说我们回去的话需要6天，到灯塔的话需要2天，没准还可以沿着海岸再走出边界，还不如直接再向前走吧。于是这一次冲突就在继续向前走的这个结论中结束了。那么在他们继续向灯塔进发的途中呢，他们发现了这个人类学家就是被熊叼走的那位的一个遗物，相当于就是他身上的一件东西在路上发现了。那么他们就怀疑说人类学家是不是还活着，那么由生物学家自己一个人就顺着这条道去探索，就看这个人类学家会不会还活着。那么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他碰见了这个细节呢就是碰见了一个鹿，然后这个鹿呢他这个脚上就是他的头上的那个脚上长满了这个花儿，然后而且他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鹿在跟着他一起，就像复制品一样。那么在经过这个路之后呢，他就找到了人类学家的尸体。他发现这个人类学家的尸体的话，就是他的咽喉那个部分已经就是被就是已经没有了，被熊咬走了。但是他已经死了，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一队人就继续前进之后呢，他们就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就是居住区吧，相当于以前人们的居住区。然后这个居住区呢很古怪，他们的花园里面充满了长得像人一样的植物，就是像藤蔓塑造的人形一样的那种植物。那么在观察这些人形的时候呢，这个物理学家突然顿悟了这个 X 区域里的这个原则。 嗯， 那么就是 X 区域本身就是一面巨大的折射镜，他们的通讯设备信号不是消失了，不是没有信号，而是信号被折射了，外界的人无法接收到经过折射的信号。那么 X 区域不仅可以折射信号，还可以折射 DNA， 也就是说这片区域里所有生物的 DNA 都是被打乱的。这些植物获取了前期勘探队成员身上的人类的 DNA， 所以他们才会长成人类的样子。如果生物学家把植物的细胞拿下来这个进行研究的话，他们会发现这个就是细胞的排序列跟这个人类细胞是一样的。那么他们得到了这个真理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用的样子，但是他们至少明白了 X 区域的原则。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准备找这个晚上宿营的地方，就找到了一个房子，就是那一片不是都是居住的区域嘛，就找到了一个房子之后准备在那里就是过夜。那么在过夜之前呢，这个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营救员他发现自己的手上的那个指纹在流动，他就是当时虽然是很惊恐，但是他没有说。但是结果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心理学家、物理学家和这个生物学家这三个人就突然被惊醒，然后他就发现那个他们三个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那么是营救员把他们绑在椅子上的。原来营救员发现了生物学家脖子上的项链里面的她丈夫的照片，然后他就觉得生物学家这一路上都在说谎，因为生物学家从来都没有提到过她的丈夫就是上一期勘探队的这个成员，因为她丈夫出现在了那个录像里嘛，所以大家都认识他。然后这个营救员就觉得生物学家是一个骗子，然后人类学家没准也是他杀的，因为只有他和心理学家声称看到了熊嘛。那么在这个时候营救员就说，我身上已经出现了这种变异，我不会让你们把我像在视频那样把我给杀死的，然后那么我就要先下手为强。正当他要动手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他们死去的那名队友的在门口的 在门口的那种呼救声，非常惨，非常惨的呼救声。那么这个营救员就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嘛，他就觉得这个人类学家已经回来了，还没有死，于是他就赶紧去楼下，结果回来的根本就不是那个人类学家，而是那头杀死人类学家的熊。那头熊他可能是因为夺走了人类学家的咽喉，所以他有了人类学家的声音。那么在屋内的时候，经过一番搏斗，他们虽然把这个熊杀死了，但是营救员却死于这个熊口。心理学家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了，他想要快点达到灯塔，于是他在这个熊被杀死了之后就赶紧只身一个人前往灯塔了。那么在这个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选择在休息，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物理学家发现自己的身上的伤口里面长出了植物，他明白自己也要马上变成那众多像人一样的植物中的一株，于是他就消失在了这片花园里，只剩下了生物学家一个人。那么生物学家就只好自己收拾好行囊，独自踏上了去灯塔的道路。 在这儿呢，我先把几个重要的概念呢跟大家交代一下。就实际上从影片一开始，就是这些科学家们他们走入到这个南境以后呢，不断发生的奇异现象其实并不是杂乱无章没有规则的。作家和导演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那只鳄鱼长出了鲨鱼的牙齿，熊在这个咬人以后呢，它咬的是这个被害者的这个咽喉，于是呢，这个等于是被害者的一部分意识，实际上是跟这个发生有关的意识进入到了熊的意识当中，于是呢，它在吼叫的时候，可能熊不知道它吼叫的是什么，但是人类听上去就像是那个已经逝去的那个人类学家的声音。而那个小鹿呢，它是其实是一只小鹿，但是呢他却有了另外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同伴。那么用这个刚才说到的物理学家的解释，就是说实际上折射的概念，折射我们都知道，这一面镜子，阳光打在这个镜子之上，它折射出一个角度来，对吧？然后我们可以在包括那个反光镜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自己。但是这里面的折射的概念其实是很广泛的，是广义的折射，它不仅仅是影像折射，它更多的指的是 DNA 的折射，也就是说白了就是复制的概念。这是过去以往的我们看到的科幻作品当中没有提到的。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细胞分裂，这一点呢实际上当就是在这个就是影片当中并不是明确的把它提出来，但是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丽娜她是老师，生物学家嘛，她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细胞分裂的概念，就是细胞一个一个的分裂出来，那么最终呢它会分裂出形成一个新的生命体，这就是我们说孕育生命的过程是由细胞分裂来这个实现的。这也是我们知道的，包括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啊等等人类已知的这种生物学它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和原则。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些科学概念或者说作家想象出来的科学概念，幻想出来的科学概念日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讲。最后这个由于这个团队等于是接连的失去了三位队友，只剩下心理学家只身前往灯塔。这个灯 心理学家 先去灯塔的。 对 他这个灯塔呢，我这要解释一下，在原著当中呢这个灯塔是两个，一个是灯塔，一个是地下塔。 对， 在影片当中把它合二为一了，灯塔的下面就是地下塔。这个灯塔和地下塔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好，那我们按照影片的这个思路来说，就是心理学家到了灯塔，然后生物学家紧随其后。生物学家经过艰苦的跋涉来到了海边，看到了那个灯塔，景色非常的美，非常的绚丽啊，对，但实际上也很悬疑，因为很多的景色其实不是人间所有的，比如说那种水晶体构成的那个树的样子， 对， 那不是我们生活当中能见过的。然后这个丽娜这个生物学家就来到灯塔，他要进入灯塔，他一定要进去，其实他比心理学家有更强烈的愿景，要进入灯塔，要探索里面的奥秘，因为他要找到他丈夫失踪的原因。进到灯塔里以后，他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同时还有一个摄像机，这个摄像机里面的这个电池呢，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时日了，它居然还能够 还有电 对，打开之后呢，就看到画面是居然是 Kevin 就这个烧焦的尸体是凯文，大家记住，不是影片一开始不是说凯文完好无损的回来了吗？消失了一年之后，而实际上在这个摄像机里面摄录的镜头是凯文难以忍受在这个南境所遭受的这种折磨，他用一个白磷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凯文在镜头前出现了，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折射的概念，通过折射 DNA 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凯文，这个凯文跟原来的凯文没有关系，但是他却活着回到了人类的空间里面，并且见到了丽娜。这个时候丽娜才意识到她见到的那个丈夫其实不是她的丈夫，然后她就端着枪进入到了那个地下塔地下的洞穴当中，遇到了那个心理学家。心理学家这个时候呢已经在开始变异了，然后他就开始变，就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特效我就不说了啊，还包括很恐怖的音乐。最终呢心理学家变成了一个像是一个桶状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 然后这个丽娜的是头上的有两滴血， 对， 被这个桶状物吸进去之后，桶状物就迅速的分裂，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人，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细胞分裂的概念，等于在丽娜面前在进行着迅速的，她不能理解，作为一个生物学家都不能理解的细胞分裂，然后迅速的分裂成了一个人。这个时候丽娜才有恐惧心，她意识到要出事了，然后她就拔枪就开始射击，但是没有用，这个新产生出来的加了引号的人根本就打不死，然后丽娜就没办法，就跑，她又跑出去了，从这个地下塔就跑到上面去，她要冲出这个灯塔，她要求生，人的最本能的这个欲望，但是这个新来的这个人不让丽娜走，并且他力大无穷，丽娜根本打不过他，而且他和丽娜的动作是一样的，丽娜向左他也向左，丽娜向右他也向右，显然他在暗示我们，这就是所谓的折射，这就是所谓的复制，通过这种复制 DNA 复制出了一个新的丽娜，这个丽娜正在生成当中，如果丽娜真的丽娜不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她的最终的下场跟她的丈夫是一样的。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丽娜想了一个办法，毕竟她当过兵，拿起一个还剩下的白磷弹，然后交到了这个复制人的手里，并且拉了弦，然后她就眼睁睁地看着白磷弹轰然一声，然后那个要复制即将被复制出来的丽娜就在火焰当中就灰飞烟灭了，然后真的丽娜就跑出去。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后来有的网友有的影迷认为跑出去的那个丽娜不是丽娜，好吧，那我们先不说这个，先说在这个塔内，就是说这个被点燃的复制人，然后他就也引燃了塔内的一切能够引燃的东西， 对， 灯塔和地下塔都着了，那么整个就是灯塔被烧毁了，被烧毁了以后呢，在海边出现那些奇怪的那些什么什么晶体物啊，对，然后就全部都消失了， 对， 这个时候呢，影片就带我们回到了影片的开始。那么就是丽娜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这个那个南境局的人在审问她，说这个时候丽娜就很关心，说我的丈夫怎么样了，说他已经醒过，而且他的各种各样的器官的那个之前他已经都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他居然已经都恢复了，恢复正常，只不过我们看到的还是那个傻傻分不清的凯文，他还是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着苍穹。最后丽娜跟他见了一面，见到他的时候呢，丽娜就问他说你不是凯文，然后这个凯文问了丽娜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说那你是丽娜吗？丽娜没有正面回答，然后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影片到这儿结束 The End。 对，故事是讲完了，但是留给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带有科学色彩科学性的这种遐想并没有盖棺论定，反而会引起大家进一步的思考，这不是一部恐怖片，我在这儿特别声明一点，不是恐怖片，我们在这儿也不是要渲染片中的一些恐怖的细节，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告诉大家导演在这儿实际上对我们人类的命运他有一种深深的思考。那么他用的是西方人的一个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叫做上帝，他说上帝不会犯错，某种程度上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认为你什么事情你靠救世主靠造物主是靠不住的，能靠的只有我们人自己。好，那我们自己来解释这个故事这个谜题吧。那么接下来就由小莫给大家谈一谈他 就是看这个电影或者了解的一些概念，比如说这个细胞分裂的概念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 嗯、叫做海拉细胞。 海拉细胞，那你给我讲一讲、嗯、 好、 嗯、 就是这个影片中多次提到的这个细胞分裂，其实刚刚老师说过，在丽娜上课的时候就描述过这个单一细胞的分裂，它这个细胞严谨来说就是海拉细胞。那么海拉细胞呢，它是源自上个世纪50年代，她是一位从患有这个宫颈癌的妇女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妇女就叫做海拉。那么海拉细胞的特点就是它不会死，它可以无限分裂下去，然后并且迅速繁殖。它这个细胞提取出来之后，对现代的医学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影片呢，就借助了这个海拉细胞的分裂，就从侧面解释了这个闪谎中再生复制的这么一个原理，就是在这个闪谎中任何动物植物都可以无障碍的杂交，然后不停的这个细胞不停的进行裂变。那么从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个闪谎它就是一个微观的细胞世界，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入侵者，然后它就导致了整个细胞界的这个变异。那么这个外星生命体呢，就像这个海拉细胞一样，它拥有不死的生命，它迅速的变异繁殖，就导致了这么像影片中这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发生。对，它就是它的出现就意味着这个地球要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转变了。嗯 嗯，这是细胞分裂的概念。 对对对。 对，那么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概念叫折射。 嗯， 当然这折射呢，后来我看到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个字，它其实说的是基因折射。那么基因折射又是怎么回事呢？ 基因折射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人的这个细胞，它通过折射之后，它会进行一个融合杂交，然后变成另外一个物种。就像我们在那个影片中看到那个鹿它的脚变成了树枝，树枝上长满了花，它就是这个在这个闪谎这个世界里面，梅花它的 DNA 折射到了鹿上，这样形成了这么一个生命体。 嗯嗯，这个影片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呢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嗯， 它给我们很多观众就是给予的也是一种开放性的思考，也就是说你要不带着脑子去看电影的话，我觉得因为我看完电影之后，我听到一个观众，一个年轻观众，就是跟另外一个人说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没看懂嘛，但是他觉得这个影片这太过分了，居然让我没有看懂。对，但是对对对，因为我想，如果说你想看的是另外一部巨石强森的话，那么你看这个电影肯定会失望的。对，它带给我们的很多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一种某种的期许或者是担忧，既有担忧又有期许。它的意思，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细节一开始我们没有交代，这个很重要。其实在这个影片当中啊，这个因为影片和小说我认为已经不完全是一回事了。 嗯 嗯, 嗯， 加兰他这个导演，他在这里面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思考。 对， 比如说进入南境这五位科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物理学家，还有救生员，这五个人其实他们从人格这方面来说都不完整。 嗯 嗯， 心理学家是一个工作狂，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没有同学，没有朋友，也没有任何的业余生活，他的任务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对，他的生命就是工作这两个字。那么那个人类学家呢，是一个失去了女儿之后他觉得世界一切都变化了的这么一个可怜的女人。然后这个救生员是一个酗酒者，物理学家是一个自残者。 对， 就只有他在自残的时候他才能够意识到他还是活着的。 嗯， 对，他就是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娜塔莉·波特曼扮演的这个生物学家，一方面她深爱着丈夫，一方面她渴望着丈夫早日归来能够与她团聚，另外一方面她却与人偷情，她有了自己的私情和地下情，尽管她为这个事儿自责不已，但是呢她也管不住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都是有问题的人。 嗯， 不管我们首先同情他们，这个理解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一点，就是他们都是有问题的人。所以说某种意义上说，可能导演或者作家在这给我们提供的包括折射呀什么之类的，他的意思是能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人类会有一种更新的前景。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这不是现实。真正的，刚才我说了，改变我们命运的还要靠人类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这个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我们也不能说啊，这个电影我们就看懂了，没有。我们回去以后，我们三个人都买了这部书，然后回家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认真的去读。尽管说句实在话，这三部书让我们很烧脑。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这一期湮灭的故事，也感谢刘毅、小莫还有导播老师。那么下面呢是我们青春联盟这个午夜侦探社，完了之后呢稍后是魔力 X 档案，下个星期呢我们继续我们的大师的背影，这一次呢介绍的是警长麦格雷，他的作家叫做乔治西莫农，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比利时人，不是 Polo 是一个英国作家塑造的比利时侦探，而这位大作家本身他就是比利时人。好了，这个节目也快到结束了，那个结尾呢给大家放一首歌放松一下，这首歌呢也是这个就是湮灭的主题歌之一吧，带有乡村风味。我查了一下他的这个歌名叫做无助的希望，这希望怎么可能无助呢？希望永远会给予我们以无尽的梦想，让我们能够憧憬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Gasping at glimpses of gentle true spirit, he runs, wishing he could fly, only to trip at the sound of goodbye. Wordlessly watching, he waits by the window.The empty place inside, heartlessly helping himself to her bad dreams. He worries, did he hear a goodbye? Or even hello?Three together, they are for each other. Stand by the stairway, you'll see something certain to tell you. Confusion has its cost. Love isn't lying, it's loose.In a lady who lingers, saying she is lost and choking on hello.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